OK， 很高兴今天看到大家，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因为若非有你的话语，我们就不知道你是谁，也不知道该如何敬拜你。就求你祝福我们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所以上礼拜是四十问，应该就是讲到，如果要避免偶像崇拜，我们就要敬拜独一的真神，而这独一的真神主要是在一个集体的处境之下发生的，是在教会里面发生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不参加教会，是一个非常荒谬或者定义上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事实。今天我们会继续看对上帝表达对上帝的爱，就是敬拜他，而这敬拜是在教会的处境下发生。而有什么，我们一起来念好了，四十一问，有什么可以答？虚妄的事物 ，OK。所以，我们人都会有一个 sensus divinitatis， 加尔文所说的，上帝创造人就放在人的心里面，人的本性，上帝的形象的本身就有一个要寻求上帝，或者知道有一位上帝，或者要敬拜上帝的倾向、意志或者desire。但是既然人堕落以后，这个 desire 这个倾向这个意志都不免的被破坏了，人凭着己意还是会要寻求一个上帝敬拜，但是若没有上帝自己的启示，超自然的启示，上帝自己的话语，人总是 inevitably 不可避免的一定是敬拜一个 false god， 一个假的上帝。这个是以色列人的问题，金牛犊的问题，所以关乎上帝的知识从何而来，而怎么来？我们怎么知道？最简单，知道有上帝。从圣经，光从圣经吗？或者我们说，上帝赐给人两本书，一本书是圣经，另外一本书就是大自然之书。所以就是罗马书一章的神学，就是人就算你没有圣经，你也无可推诿，有一位神，而你就是看到大自然的工作，也应该认这位神为真神。但是若没有圣经，若没有上帝超自然的启示的话，人凭着自己的理性观看大自然的工作，大自然的奇妙，所归论接纳出来的神必然是偶像，必然不是真神。 OK， 所以的确你可以从大自然 natural theology 自然神学，你可以归纳出有一位神，甚至你可以归纳出一些关乎神的属性。但是最终你如果只有自然神学所归纳出来的神，这必然是一个 idol， 不是真神。 OK，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现在的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理性，靠着自己的判断，靠着自己的观察来到真神的面前，因为罪已经破坏了人的人的理智、人的心智、人的认知能力，所有的一切。 OK， 但是所以我们不能够信赖自我判断来断定该如何敬拜神，不是任凭己意，必须要凭着上帝他自己启示，他告诉人你应该如何敬拜独一的真神。但是我们会 OK， 人被造就是为了敬拜上帝，上帝创造人就是要人敬拜他，这是人的一个定义。人之所以是人，就是敬拜真神的受造物。 OK， 在我们看启示录四章十一节好了，或者你要看诗篇五章95篇5到6节，但是我帮你们读好了。启示录4章11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为什么？ 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Okay. 而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加，这位神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但是所有的人都亏缺上帝的荣耀，所以只有在新创造之中的人才能够真实的敬拜上帝，是按照他的话语依靠他的圣灵。所以人被造就是为要敬拜上帝，而人的定义也就是要敬拜独一真神的受造物。我们刚刚也提到说，关乎上帝的知识是可以从观察大自然，上帝的自然之功、创造之功，就应该可以归纳出有一位上帝，而且你可以归纳出这位上帝的属性、他的权柄、他的威严、他的 goodness、 他的好、他的美善等等等等。但是我们也提到，因为现在人因为受到罪的影响，你可以归纳出有这位上帝，也无可推诿应该归纳出有一位上帝，但是如果你只凭着自己的判断能力归纳出的上帝总是一位假上帝，是一个 idol， 是一个偶像，所以大家自然在这里心中会应该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如果罪让我们无法借着大自然上帝的创造之功来到真神的面前合一的敬拜他，那么没有问题啊。你们来上主日学应该都有一些神学已经有某种训练了 right？ 某种敏锐度，你应该会问说，那么如果人没有犯罪，是否可以按照自然神学来到上帝面前？ What am I asking？ 我在问的是什么？亚当是否需要特殊启示才能够认识上帝，来到上帝面前敬拜上帝？也就是说，亚当在犯罪之前的亚当，他还没有受到罪的影响，他的心智的能力，按照上帝起初创造人的设计美意，是超乎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所有动物到他面前，他可以命名动物，没有问题。OK， 亚当，那么亚当他没有受到罪的影响之前，他是否可以按照上帝的，他看到上帝的创造之功，就合一的敬拜他，就有份于这独一的真神？觉得可以的请举手，我只是觉得可以的 OK， 觉得不行的请举手 OK。 改革中的神学家在这上面的见解就非常的宝贵，亚米念可能会有不同的见解。亚米念甚至认为，在某些程度，在没有受到罪影响的人，仍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决定、自己的判断能力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正统改革中在这里的解释非常的精彩。为什么精彩？因为这关乎上帝创造人的 anthropology， 人到底什么之所以是人。上帝创造人是有灵性的，他就必须依靠上帝的圣灵和上帝的话语，才能有份于这上帝，才能与他享有团契和联合，亚当也不例外。我们都会想说啊，人他在没有犯罪之前，亚当应该可以靠着自己的判断能力，因为他的认知能力、他的理性、他的这一切都还没有受到罪的破坏，所以他应该可以观察上帝创造，上帝的创造之功，就来到上帝的面前 offer 献上合一的敬拜。但是圣经并非如此记录 OK。 所以Mark Jones 在这本书里面，你们之后会看到，就是你们现在还没有中文翻译，但是他写了一句话，可是他在这本书里面没有 elaborate， 没有继续的讲这句话的意思，可是在其他的地方其他的神学家有讲。他这句话是，就连仍然处在无罪和公义状态，也就是 sinless and righteousness， 在亚当最初的无罪和公义状态中的亚当，都需要从神领受关乎合一敬拜的指令。连亚当都需要 receive 什么 special revelation， 不是自然靠着他观察他就可以献上合一的敬拜，他都必须要上帝的话语，依靠上帝的圣灵，才能有合一的给上帝合一的敬拜。 OK， 所以我们知道亚当有圣洁、公义和知识， right？ 这是从新约的哪两节经文我们知道亚当是 the original state of Adam？ 亚当原来的 state 是圣洁、公义和知识。这个就关乎我们读经的原则，其中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是从新约解释旧约，新约旧约互相解释互相阐述，但是有一个很重要原则，新约有某种程度的 priority， 有先决性。 OK， 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哥罗西书三章十节那边都讲到，新的创造，新人的定义就是按照他主的形象所创造，有公义、圣洁和知识。 Right？被新创造的人被恢复到有公义、圣洁和知识，所以以此理解的话，原来的亚当是有关乎上帝的公义、圣洁和知识，连在这样状态、这样光景之下的亚当，他都需要领受上帝的 positive command， 他都需要领受上帝而来的话语，直接对他的超自然的，也就是说超乎这个原来上帝创造的一切万物之外的对他的启示，他才能够对上帝有合一的敬拜。他需要听到上帝对他说，所有树的果子你都可以吃，我有一棵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在圣约神学里面，那两棵树是 sacraments， 在原来的工作之约里面，那两棵树是圣礼。圣礼其实你最简单的意思理解，就是一个人 physical 或者你可以看得到外在可以表现的方式或者事物，来表达一个属灵的 reality， 属灵的真实状态。所以我们会说生命树，那是一棵树，你也不是说那棵树的果子本身就是什么奇妙的 magical power。 就像我们现在吃圣餐，并不是那个圣餐那块饼本身有什么 magical power， 是圣礼的意思，就是那棵树的果子，如果你吃下，你实际的吃，它是代表一个属灵的真实，也就是你是进到永远的永福、永生，与上帝永远的团契和联合等等。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并不是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真的是好像有什么奇妙的功效，让亚当和夏娃吃了以后就让他生理然后眼睛亮，而是说它代表一个，你吃下那个是代表一个背后的属灵的真实，就是你陷入死亡的状态，属灵死亡的状态。OK， 但是亚当该他有圣洁、公义和知识，但是亚当怎么知道要如何敬拜上帝？所以我们除了刚才提到的创世纪二章十六十七节，他合一的敬拜上帝，其中一个就是最终他应该要吃香那生命树的果子。OK， 代表是上帝的全然的慷慨、全然的恩典，他应该要吃下，靠着他的顺服吃下那生命树的果子。另外一个就是第二章第二节，第二章第二节是在讲到什么？创世纪。创世纪第二章第二节有谁可以念吗？ 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 这是什么？讲到安息日。 OK， 安息日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人需要守安息日是什么时候开始？神一旦创造人，人定义上就是要守安息日的受造物。 OK， 我们怎么会这么说呢？不是颁布了十诫以后，十诫在圣约神学的理解之下，十诫只不过是将上帝原来刻在亚当心板上的反映上帝属性的诫命，把它刻在石板上面，但是并不表示说只有颁布十诫以后人才需要遵守十诫，十诫只不过是把上帝的属性把它现在用人可以看得到的方式颁布下来，但是原来是刻在人的心板之上。 如果十诫有第四诫命，你要纪念我的安息日，守为圣日的话，那这个按照这个理解来，来看亚当的话，守安息日是本来是刻在他的心板上，也就是说，很简单的一个理，他是按照上帝形象的所创造的亚当，他就必须按照上帝的工作模式，工作六天，一天安息。工作六天，一天安息，这也告诉他，上帝给他的使命：你要生养众多，治理大地，制服所有的一切的生物等等等等。创世纪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节，那个不是他最终的目的。我们之前已经提到很多次了，上帝工作六天，休息一天这个模式，按照上帝形象所创造的人，也应该效法他的造物主，进入这个工作休息的模式。这个模式告诉他，你受造不是为了要工作，而是要进入那安息。因为安息是在最后，上帝造了一切以后，最终的是他歇下了手中的工作，进入安息。或者换另外一句话来说，是上帝创造人，人受造就是要进入那永远的安息。换句话说，亚当最终的目的和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一样的。定义上，人受造就是要进入那永远的安息。创世纪二章二节应该告诉亚当，你既然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你也是工作六天，休息一天。而这个模式告诉他，他最终要进入那，应该要进入那永远的安息。按照他忠实的工作，忠实的顺服，忠实的执行上帝赋予他的使命，他最后应该要进入那永远的安息。那永远的安息就是永生，与上帝永远的联合和团契等等。亚当是否需要依靠神？我们可能会多花一点时间在这上，这个在书里面没有直接，可是这个是非常精彩，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到底是谁。 Anthropology 人论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需要看亚当才知道上帝创造人的旨意，所以亚当是否需要依靠圣灵？他是否需要祷告？需要 ，right？ 上帝是个灵，而亚当是吹了一口气，创世纪二章七节，他就成了有生命的活物、活人或活物。OK， 既然是如此，定义上他就是必须倚靠上帝的圣灵的。他是否需要祷告？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以前也提到，亚当之所以他堕落、他犯罪，就是因为他没有祷告。因为第二个亚当在园子里警醒祷告，所以就不落入试探。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落入试探。第二个亚当在那个园子里所做的，不外乎就是第一个亚当应该在园子里所做的，他应该倚靠圣灵祷告，他不倚靠圣灵祷告，他就落入试探。 OK， 亚当是第一个亚当，而末后的亚当是先知、祭司与君王。我们也可以看亚当，其实上帝创造亚当，他是祭司，祭司的定义上就是应该是要敬拜上帝的 ，right？ 他要献上合一的献祭敬拜。刚刚提到二章二节，二章十五节有谁可以帮我们念吗？修理看守这个字之后会重复出现在旧约的经文里面，很多时候出现的是关乎于祭司要看守会幕、至圣所。OK， 第一个那个乐园或者 Eden 其实是一个 temple， 尤其改革和修正的神学家会这样子解释伊甸园，它是一个上帝与人同在的地方，就是上帝的圣殿。它其中一个职分，它是要修理，它要看守 protect 保护上帝的国度，上帝的与人临在的地方。 OK， 还有祭司的职分，亚当是君王。一章二十八节，二章十五节，一章二十八节，有谁可以帮我们念吗？要治理和管理 ，OK， 所以君王的意思是上帝受命给他，让他要治理在他下面的人，所以他是君王。亚当是先知，我们看二章十九节好了，那个是我们刚有提到的二章十，有谁？有二章十九节。This is a speech act. 他讲出话来，然后这个事就成立了。他讲出。先知不外乎就是讲上帝话语的人 ，OK， 按照上帝的旨意，他命名这些动物。二十三节是讲什么？二章二十三节。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之肉。这是上帝对。设立婚姻制度，对婚姻制度的旨意，然后亚当按照上帝的旨意宣告出上帝的旨意。另外一个地方我们看一下好了，三章一节二节，三章一节二节，亚当这个时候应该执行他先知的职分，说你说谎的，上帝怎么怎么说，不是照你这么说，然后把那个蛇的头给踩碎。在这里我们看到亚当他没有执行他先知的职分，他失职。 OK， 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说亚当的不幸，我们之前有讨论过亚当最大的问题，也是人首要的问题，人所有的问题，骄傲、嫉妒等等等等，所有的问题都是出于不幸。天主教会说是出于骄傲，或世人会觉得这是出于骄傲，但是亚当人在按照我们从第一课还第二课讲到，最大的罪就是不幸，最初的罪也是不幸， OK， 最严重的罪也是不幸，因为人所有其他的罪都是不幸有一位上帝，不把上帝当上帝，所延伸出所有其他的罪。他不按照上帝的话语敬拜，其实就是最直接的表达他的不幸。OK，OK， 关于这部分，就连亚当他都需要上帝的话语，才能献上合一的敬拜这个概念。如果亚当是如此，那么现在是我们是有罪的人，更是如此，不能够依靠自己的想象力、喜好、情绪的。发挥来敬拜，这也是为什么在洪恩堂，你可能你如果在其他的教会敬拜习惯了，我们不是说我们的敬拜是百分之百，可是我们是麦牧师会非常在意，我们要试着符合上帝话语，唯独上帝话语说我们做的，我们才做，这也是一个原则，就是要做regulative principle of worship， 中文是叫做敬拜。规范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我们只做上帝话语明文或者在上帝话语中可以合理而必要所推论出来的结论，做我们敬拜中做的事。那有另外一个原则叫做 normative principle of worship， 路德中会用这个原则，他们会说只要上帝不明文禁止的我们都可以做。你听得出来这中间其实就有很大的空间，很大的差别了。 OK， 但是我们今天就讲说，如果我们是任性改革中信仰，尤其是西敏信仰告白的话，我们会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所有敬拜的这些东西都是按照上帝的话语，不是因为我们很守旧，或者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我们就是拘束于传统，而是基于这个原则，圣经中所吩咐我们的。若非有上帝的话语吩咐我们如何敬拜他，人根本就不知道如何敬拜他。而若非有上帝的话语，按照上帝的话语敬拜上帝，你总是到最后是敬拜一位 false god， 一个虚伪的上帝。OK， 关于这大家有问题吗？特别是关于亚当的，也许这个是大家以前比较没有思想过的。 亚当不信的根源是什么？不是骄傲吗？ 亚当不信的根源，我们第一堂课还第二堂课就讲到这个，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OK， 信和不信，不信是最大的罪，最严重的罪，不把上帝当上帝，不敬拜上帝为上帝。可是刚 Carol 问说，那不信的根源是什么？或者为什么亚当会不信？或者为什么亚当会堕落，会犯罪？如果我们说按照圣经的，它的根源就是不信，然后不信之后所有其他的罪都展现出来，也如果我们是这么说，其实我们是在说没有再更厚的根源你可以追寻。他犯罪就是不信，那其实你真正要问的就是那个罪从哪里来。大家有答案吗？为什么会有罪？我没有听从就是不信嘛。哦，亚米念。是，所以他也无可推诿，他的确有能力顺服神。他不顺服神，并不是有人逼着他不顺服神。如果各位在这里有答案，请告诉我。如果你现在觉得不好意思，我非常想要知道，因为这是历代神学家说的一次 mystery， 你没有办法再追到最后。可是如果你们中间有原因的话，我很想知道，也许你会史上第一个人提出为什么有罪，或者为什么上帝容许罪。真正的神学家会到最后会说，这是一个 mystery，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上帝容许亚当堕落。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是上帝的主权，但是这并没有真的帮助你解释任何事情，对不对？我们可以说是上帝的主权，但是其实这不是你要的答案，我猜想。因为你要的答案是你可以理解，然后你可以，可是如果你只想你可以理解的逻辑上面符合的，你一定可以再推到更深，在后面。所以我们会说the doctrine of sin 或者 the problem of sin 到最后是一个 mystery， 至少对我们现在今生今世来说是一个 mystery。 但是我们可以说有一些东西很多的，尤其是我们昨天晚上新庄团契又有提到这个概念，若非没有罪的话，有很多关乎我们上帝的知识我们就不知道。若非没有罪，就没有十字架。若非人没有堕落的话，人就不知道上帝是乐意饶恕，全有怜悯。你知道上帝是爱，但是你不知道上帝是他愿意爱你爱到什么程度。这个至少我们可以说，你知道吗？ Right? Okay. 那也 Carol 问：难道没有犯罪的亚当，他不知道上帝爱？他当然知道上帝的爱，就是在他那时候，上帝是可以跟他谈话的，走在园子之中，你知道吗 ？Of course， 他当然知道上帝的爱，可是他的问题就是他不信上帝的爱，他不满足于这上帝的爱，就是上帝的爱已经是 fullness， 已经是全然的爱了，可是他要更多 ，right？ 啊，为什么我不能吃这棵树的果子？ 可是这相关的有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亚当没有犯罪的话，他得到最后的目的会是什么？最后的目的，如果就是我们会说 ，OK， 我问大家，人最终的目的，我们所盼望最终的 destination 是什么？四个字，第一个字荣，荣福直观 ，beatific vision。那亚当的 beatific vision 跟我们的荣福直观是否是一样的？也就是说，那个荣福之观就是享有与上帝，特别是在上帝的儿子面上看到上帝的荣耀，以享有与他的永远的联合与结合。这必然是关乎，一定是上帝的爱，上帝的所有的一切，他的属性，我们都可以瞻仰他的荣耀，甚至 participate， 有份于上帝，看着他就变得像他一样，就荣上加荣。那么刚才那个 Carol 问，难道亚当没有犯罪，他就或者我们可以说，是不是他就经历上帝的爱就更少一点？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因为这是关乎亚当他最终的目的。第一个，我们先分离。有些神学家会说，亚当如果他顺服的话，他最终的目的就是留在伊甸园里面，就是保持原来的现状。可是我觉得那个，尤其是有安息日的这个原则的话，我觉得那个是不符合。改革中，甚至改革中正统改革中的神学家在这上面都有不太一样的意见。 OK， 这个就是关乎于你在正统里面你还是有很多的空间让你在细节上面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关于亚当最终的结局，神学家就算在改革中正统里面都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但是我认为比较精彩的神学家会说，亚当最后的结局，他不是只是在那个乐园里面，是 heaven， 不是乐园在地上，而是乐园在天上，一个进入永生的安息。那另外接下来问题就是，如果他顺服得到那永远的安息，永远的福乐，他的荣福之观是否与我们的荣福之观一样？这是很有趣的问题。这没有啊，我以后读神学我会写关于这个的，因为现在做研究的人有一些多起来了。可是如果你仔细去想关于荣福直观这个 doctrine， 或者亚当的荣福直观的 doctrine 这个教义的话，它关乎什么？救赎论、人论、上帝论、末世论，全部都融合在这个教义里面，都可以讨论啊。好，我给你们一点点好了。如果亚当没有犯罪，耶稣基督是否会道成肉身？Well，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问题。You can think about this。你可以想这个。让我再说好了，大部分的异端会持这个的，都是被判定为异端。可是不是因为他们持这个而判定为异端，而是他们神学在其他地方出了问题。可是很多同意，就是说上帝的儿子仍然会道成肉身的这个观点的很多的神学家是异端神学家，可是不全然是。所以你持这个观点并不表示你 automatically 就变成异端，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让你们可以仔细想一想，想一些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因为如果我以后写论文也许会写这个。OK，好，我们到我们还有十分钟。上帝痛恨假敬拜，人任凭己意敬拜并非是没有后果的。你看利未记十章一到三节。利未记十章一到三节那边写什么？有人可以帮我们看一下吗？ 亚伦的儿子献上火，他们的用意照我们来说是不是好的？我们现在就说这为什么不好，我想要献上，可是他是任凭情意，他没有按照上帝的吩咐，我要在我的子民之中分别为圣，显为圣，这个是亵渎上帝，并非没有后果。所以我们小心，现在我们会时常听到，如果我们不这样敬拜，人就不会来教会，我们一定要唱这种诗歌，用这种方法敬拜，如果这样的话，因为这样子人用意都是好的 right， 但是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这个其实是我，尤其是改革中的弟兄姐妹，应该是要我们要教导这个，要在意这个，就是我们的敬拜方式，我们唱的诗歌等等等等，不是没有后果的。 OK， 有很多的空间，但是最后那个原则，最后不是因为我的情绪可以抒发，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好的，而是这是不是符合上帝的，是不是按照他的敬拜的方法来敬拜他。 OK， 我们敬拜符合上帝的话语，就反映我们爱上帝的程度。 OK， 我们需要，这是 Mark Jones 讲，我们需要爱神爱到一个程度，以至于我们总是喜乐的听从神支配我们如何敬拜他。所以我们的顺服，按照他的话语顺服他是有喜乐的，这就表达我们爱神，我们是否爱他爱到一个程度，就是我们的顺服是充满喜乐的。在的确我们在他的话语里面 OK， 我们有敬拜的原则，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每一个细节该如何敬拜，他没有告诉我们红恩堂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什么时候要做认罪悔改的祷告，什么时候要做代求的祷告，但是他有的确有说祷告是敬拜的一部分，阅读圣经是敬拜的一部分，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说你要在哪一个主日读哪一段圣经。所以我们有一些原则，但是的确有其空间 OK， 有空间来运用这些原则。那西敏信仰标准就给我们在原则上面就有很好的指导，比如说在西敏信仰告白21章那边关于合一的敬拜的那一章，他这边说在敬拜的集体敬拜的时候，是用敬畏神的心诵读圣经，阅读圣经，阅读上帝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应该是由 preacher， 我个人认为是由 minister of the word 来阅读圣经，因为我们的主按照他的惯例进到会堂的时候，路加福音第四章他第一件事做的是什么？给了他经文，他打开，他阅读，放下来，眼睛看着，开始教导。他不是等其他人阅读。你们听懂我在讲什么？用纯正的讲道和按照良心的听道之中，听道是敬拜很重要的一部分。你来参加敬拜，你不是在那边跑来跑去，做这个做那个，你不是在顾这个顾那个，你是来听道。如果你不是讲道的话，你是来敬拜神，带着悟性、信心和敬虔顺从神，心怀感恩的唱诗歌，按照道理施行合理领受基督设立的圣礼。这是例行敬虔敬拜神的内容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些原则，可是并没有告诉你细节。那在信仰大要里问答里面有更详细的解释，158问到160问，这是吕佩渊牧师的翻译。我们特别看159问好了，对不起，160问，这个是我们比较容易忽略的。我们对讲道的人都应该有一定的期待，一定的标准，但是我们比较少思想听到的人，尤其是如果你是来到一个任性西敏信仰标准的教会，对听到的人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你看，对听圣道的人有何要求？要殷勤的预备好以祷告的心来聆听。你不是来这边，我只是来上课，你不是来这边，哎，我今天这个人讲到不错，我就来这边。根据圣经来查验他们所听到的， 就像那些 Berean 在使徒行传十四章听到保罗以后回去每天查考这道是或不是，所以你必须要用你的分辨能力 OK， 以信心爱心温柔甘心来领受真理。所以你的预设你是来领受真理的，你不是只是来有这里的弟兄说在上面表演的人 OK， 你不是来看表演的，以为是神的道，你预设你听到就是听到神的道。你们领受了，对保罗对帖撒罗尼迦，你们领感谢上帝，你们领受了我们讲的是如神的道，不是人讲的。如果他是真的按照上帝的话语，依靠圣灵在讲道，他讲道应该是讲神的道，只是借着人的口发出来。OK， 你听的人也应该以为是神的道，思想神的话，并且你们要彼此讨论。神的话，将神的话存记在心里，藏在心里，并且在他们生活中什么结出果实。你听到要行道，如果你听到只是听听然后没有结出果实，那听到的人就没有进到敬拜，按照新民信仰标准这边所讲，你就没有实质在敬拜上帝。OK， 最后五分钟好了，我看一下。所以敬拜并非满足我们的情感，我们要尽情的敬拜。我们现在会讲这个。有时候我和弟兄姐妹讨论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不是怪弟兄姐妹，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的教导不够，就表有的时候认为敬拜就是我们是来发泄我们的情绪或者 release， 首要并非要满足我们的情感，但是它也应该要满足我们的情感。尤其我们这样子教会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会觉得其他教会的敬拜太过于情绪化了。但是马克琼斯提到一点，我也个人认同，反而是我们的敬拜不够情绪化。那情绪化不是那种我要，然后就是哭着。屁滚尿流或者怎么样，而是真实的你是爱上帝。你要有的时候你们可能比较难，有的时候我站在上面我听到大家的唱歌，那个我知道就是那个的整个的声音，上帝借着他的圣徒们对他的颂赞，你知道那是有真实敬拜，真实的爱上帝信上帝盼望上帝的情绪是在里面的。那有的时候我们太坚持了，有的时候我们的就变得，反而马克琼斯提到就是我们的敬拜不够情绪化，我们的讲道不够情绪化，有的时候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的确其他的教会有放纵他们的情感敬，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思想我们的敬拜是否够情绪化。马克琼斯提到一个诗篇是，如果我们是在敬拜中不只是读诗篇，也有唱诗篇，因为诗篇是最完整的描述一个圣徒的情绪的，可以帮助我们献上合一的敬拜。 OK 我要稍微提一下，就是这边有讲到替孩子们施洗的这个事情，也就是说我们是相信你既然孩子是蒙约的孩子，而这个我就不再讲了，为什么我们替孩子们施洗。可是你既然替孩子施洗，你就是看孩子，我们的孩子们为是在领受恩典之约的人。既然是如此，那既然我们刚刚所讲到领受恩典之约的人，应该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定义，这样子的人是要献上合一的敬拜，我们就不应该剥夺孩子们敬拜上帝的权益。我们要帮助他们从小就带着悟性信心和敬拜敬虔顺从上帝，不是因为你现在马上就可以看到果效，不是因为你认为三岁的孩子们现在就有像你这样子的理解能力可以听懂牧师在上面所讲的一切话语，而是你相信既然他们是在约之下的孩子们，你看他就是有圣灵在他里面动工，让他从小就能够领受圣道的人。因此 父母们有极大的责任，这个不只是关乎礼拜天来，这是关乎你怎么看你的孩子们。平常在教导他们的时候，你平常的教导在礼拜天就显示出来，他是不是能够，我们不是说三岁四岁五岁的孩子都一定能够完全很安静然后完全不出声，但是你平常的教导也可以凸显他是不是能够开始参与敬拜，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应该是相信上帝的灵是在他们的里面已经开始在动工，让他们能够敬拜他们的上帝，让他们能够领受认识他们的主，以至于爱他们的主。 OK， 这就是为什么真正改革中的教会是坚持是全家一起敬拜的。这也表示其他没有孩子们的弟兄姐妹，你们要认知这个事实，你们既然是在一个约的团契之中，你们既然是一个在集体敬拜的处境之下，你就应该期待这些孩子们有成长的空间，你就应该期待在敬拜的时候有些孩子们会吵会闹，那一定的时候这父母可以把他带到旁边去或者怎么样，但是你不应该觉得这个是在干扰你敬拜，你懂我的意思，这就是敬拜的一部分。所以一个改革中的教会在敬拜的时候有其他的儿童主日学，那个是非常为了要把他们隔离开来，那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OK， 或者说彼此弟兄姐妹不能够容忍孩子们会出声音或者怎么样，这也是一个其实你是没有理解这个约的概念和上帝对约的子民敬拜的要求。 OK， 所以敬拜对我们来说，你听孩子们的敬拜，我们彼此一起的敬拜，这对你来说是有极大的要求的。我们不是只是来享受吹冷气或者听一篇好的道。 OK， 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该如何合一的敬拜你，也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圣灵，因为若非有你的圣灵，我们你的话语对我们来说就是白纸黑字毫无用处。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儿子，让我们有一位救主，知道我们感恩而领受了救恩而献出合一的敬拜，也就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等一下在敬拜的时候能够献上合一的敬拜，也能够真的是让牧师能够传讲你的圣道，让你的圣徒们也听到你的圣道。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